好的，北京时间早上的8:04，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AM927，为您同步直播的青年说。各位好，我是张彤。 各位早上好，我是楚烟。 嗯 啊，今天呢是3月11号，农历正月24，星期日。节目开始之前呢，咱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小贴士。 嗯，好的。那么今天呢，先说天气吧。 嗯 啊，今天是最高气温是11摄氏度，最低气温是0摄氏度啊，已经比昨天有所回升了哈，感觉。但是最高温度还是有点低，所以出门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还是要防风，要保暖哈。 嗯， 今天南风3级，空气质量是轻度污染。今天呢也会有东南风3级，大家一定要注意出门佩戴好口罩，还是有点轻微污染哈。 嗯， 注意啊，保暖。然后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交通方面的出行的建议哈，今天是周末，所以不限行，大家可以啊去畅玩一下了啊。 对，但是今天因为有一些轻度污染，所以大家出门之前还要做好这个防护措施。 嗯 啊，那咱们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呢是关于说走就走的旅行为什么这么酷？大家可以通过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花椒直播和我们一起互动，您还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非常期待与您的互动，来聊一聊关于旅行的那些事儿。 嗯，既然说到刚才我们说了一些跟大家的出行包括生活有关系的一些消息啊，还是要给大家说，我们最近的这个市预警中心发布了空气的重污染橙色预警，所以是3月12号的0时到14日的24时，国一国二排放标准的机动车还有建筑垃圾渣土沙石运输车辆禁止上路行驶，也请市民做好健康防护啊，在这几天的时候一定要佩戴好口罩啊，如果说有一些不太就是不是必须要出行的话，还是尽量减少出行。 嗯嗯，因另外春天来了哈，到了这个换季时节，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感冒、 哎、 啊，注意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多喝热水，然后多休息，要平安稳定的去度过这个换季的时节哈。 嗯，因为最近我其实今天咱们的这个直播间啊， 嗯， 两位一共3位啊，两位都感冒了。对不对？ 嗯 啊，这个患感冒的迪亚也是非常非常的敬业啊、嗯、所以先来邀请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嗯、我们的好朋友迪亚，迪亚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哎，大家好，我是迪亚。 嗯，你看声音就是一看就搞艺术的， 沙哑且低沉。 是他很酷、啊、 迪亚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来到我们这个青年广播好几次了哈。 对，之前是作为我们博物点秋香的我们的也是旅行达人艺术达人啊、嗯、那个时候作为我们的艺术指导员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有关于这个艺术审美啊，包括鉴别啊，包括出行的一些建议啊、嗯嗯、今天我们邀请迪亚来主要是跟我们聊一下说走就走的旅行。 没错，我们也知道迪亚是一个超级的旅游达人哈、嗯、 那是不是一般的 全世界的很多很多的地方。 是 啊，所以说咱们今天的主题是说走就走的旅行到底有多酷，其实也不一定是说走就走哈、嗯、可能在这旅行之间还有很多准备，很多门道需要我们一展眼去摸清。 是，我说这个说迪亚，我说就是有一些是说走就走，还有一些是加引号的蓄谋已久。嗯、就比如说他最近哈、啊，就是过年的时候稍微预告一下哈、啊嗯，迪亚是去到了北极， 嗯， 对不对？去到了北极，然后虽然说没有看到极光， 对， 但是他说这个酒店啊，订酒店还是有一些故事的啊。嗯、所以今天啊，大家可有的故事可听了啊，就是很多很有意思的、嗯，包括出行的一些干货。哎呀，随时给大家放送，所以大家及时要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可以通过的我们的 FM98.2 和 AM927来收听。当然，迪亚小姐姐很漂亮，很酷，所以大家、嗯。不看看视频直播， 赶快来到直播间看看我们迪亚小姐姐的颜值。 对、嗯、 不光可以让给你传授这个旅行达人的知识、嗯、还能让你一饱眼福。 是、嗯、那么怎么收看呢？在花椒上搜索国立982、 哎、没错。哎、嗯，我们在这个屏幕上下方呢还有一个二维码，您可以通过扫描这个二维码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来到我们直播间跟我们一起互动，可以跟我们在后台留言哈，来聊一聊关于在你的旅行经历当中有哪些难忘的事儿呢，欢迎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哈。 嗯，是的。好，我就是首先先让迪亚介绍一下你最近的这次出行吧，因为好像距离现在也不远，也就是刚刚发生一个月之前的事儿。 对，不到一个月吧。 不到一个月哈、啊、来跟我们说说吧。 哎，说说这次奇特的北极经历。其实去到了北极，但是目的是看这个极光。 对对对对。 嗯， 扎心了。 初中肯定都是去北极看极光嘛、嗯、然后之前是其实就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旅行，因为那个酒店差不多至少是提前4个月订的， 嗯， 然后我们订的时候其实已经只有2天空房了， 嗯， 然后就是特别抢手，所以基本一般这种 就是它有一点网红性质的酒店、嗯、然后因为就是特别火，它有那种就是整个屋顶全是透明的，然后你能从就是躺在床上看见极光，然后也有那个一整面墙都是透明的。 嗯， 然后我们住的那个叫就是北极树屋酒店，就是你好像感觉是住在树洞里一样、 嗯、 然后那个就是建议大家一般提前6个月左右订， 6个月左右、嗯、 才能 提前半年，那真是蓄谋已久、啊、 所以说这个说走就走有的时候还是得稍微的提前计划一下、啊、 尤其是去像北极这种比较特殊的旅游地点， 对， 一定要提前计划、嗯、 对，可能人没那么多，但是酒店确实数量哈、啊、就提供的这个房间的数量可能有限、 嗯、 所以说还是要提前准备哈、啊、 对、 嗯、 因为其实全世界的人都会往那儿去嘛，一到冬天就是北极的极光比较吸引人， 嗯， 然后对，然后提前4个月订，才订了两天的空房， 嗯， 然后那2天就是因为你也没法预测到4个月之后的天气情况嘛， 是、 啊，然后就正好就赶上全都是阴天，然后云特别多，就根本看不见极光，因为只有晴天的时候才能看见极光嘛， 嗯， 然后所以反正就挺可惜的。 这极光说：“迪亚，迪亚，你还得再来看我一回。” 对， 又创造了一次再去一次的机会哈、啊 嗯。 那像这个北极的极光，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大家去能看到的几率比较大呢？因为它这个晴天和阴天，它会影响这个极光的观感。 有地理知识了，这个里面。 对，一般应该是11月底或者就12月份吧。 12月份 到，就反正攻略上我查的都是12月份到第二年的3月份之间、 嗯， 应该都可以。然后，其实你先像北欧那种地方，就是北欧它有一个。就是拉普兰是北极圈那边、 嗯嗯、 然后我们是从去的芬兰首都，然后从芬兰首都去到芬兰的那个北极圈的就是主要城市、 嗯、 然后它那个拉普兰地区是涵盖芬兰的北极圈和瑞典的北极圈，所以你去那两个国家都能往那个方向走，也都能看见极光、 嗯、 就是你靠北的城市，因为北欧在冬天的时候就是城市污染比较低的地方都能看见极光、 嗯、 但是我们就是很不想那两天全是阴天、 嗯、哎，天公不太作美，但是我们刚才看到了这个迪亚给我们发送的这个极光的这个照片啊，太美了、 嗯、 你是之前在旅行的时候有没有去到过就是也这么北的地方，有没有见过极光？还 没 有见过？ 没有、啊、其实那个图片也不算，那个不是极光，那个只是、 哦、 就是当时的天光而已 哦。 但是我看到这个图片可以看到这个满屏的金黄色， 对， 已经很美了， 这是不加滤镜的哈、哦、就有可能我到时候我就喊呀极光极光极光 我想问一下，因为就是因为我这个对这个极光其实不太理解啊，不太了解，是一个小白、 嗯嗯、 我想知道像这在北极圈有极光的城市，它这个状态是在晚上还是在白天？ 一般在晚上。 哎， 但是晚上天空是亮的哈、 不是说要有极夜，是不是它一天其实黑夜的时间特别长，几乎没有什么白天的时间？ 极夜的时候我们当时就是因为当时只是提前4个月说要去看极光、 嗯、 然后还没定就是整个行程、 嗯、 然后当时说还想去冰岛，然后冰岛我们记得是12月还是1月份计划的时候、 嗯、 人家说那个时候冰岛就是在极夜，就是22个小时都是黑天。 哦哦哦， 嗯， 然后它也有极昼，好像就是在拉普兰，就我说那个地区，你从芬兰也能到、 嗯、 就是北角那个地方，它有一些时间是就是整个一段时间就是全部都是白天，和整个一段时间全部都是黑天。 嗯， 你体验过这种感觉？ 没有没有， 我觉得这种感觉可能有点不太好适应。哎， 嗯， 对， 因为你想， 我醒的时候是白天，睡觉之后还是白天。 对，而且主要是它很冷。 对，哎，迪亚那边温度大概能达到多少？你穿的有多厚？跟我们形容一下。 那边按理说就是一般都应该是-20度到-30度左右，就是你泼出去一壶那个热水，就是开水都能就是 结冰，瞬间结冰。 对，但是我们当时去的时候特别神奇，就是异常的暖，才-9度。 -9度， 那和北京 差不多，那和北京的冬天温度差不多。 这么高的纬度。 对， 其实20-30度我觉得和咱们黑龙江其实差不多温度。 对，没错，跟黑龙江温度差不多、但是它会不会在某些特别时期要更低呢？这个温度 会啊， 也会有， 就是雪比较厚吧，应该是。 对，雪特别厚，就是白天-9度，晚上一般都是-15、16，这已经算很高的温度了。因为一般查的是白天还是零下二十度。 哦， 哇，这个就算是穿着正常的。哎，对，但是那边的话，你的装备说除了穿的厚，还需要注意什么问题？是要防风，或者说要就是身上不要有，就比方说这个袖口啊，包括这个脚踝这里要专门的要密封好，有没有这个说法？ 有有，一定要、就是我穿的都是滑雪服，就是能那个腰那儿都能封住，然后手都能封住、因为就是跟身高有关系嘛，就不是特别高的话，那个就是、就是它的那个雪就会直接到我的大腿、就有这么厚的雪。 好， 积雪的厚度非常的厚哈、所以说大家就要出行之前要想去北极这样非常酷的旅行景点、一定要做好这个防寒措施。首先是防风、要这个穿上防风衣，同时这个腰间要捂住，不能有一点点漏洞哈。 是，我觉得这些都是没去过的可能会就忽视掉的一些小建议哈。所以我觉得迪亚现在虽然说这次确实带有很大的遗憾哈，但是还是给我们带来一些干货，一上来就是有一些建议哈。但今天呢，我觉得我们的脚步应该是跟迪亚会去到全球的很多的地方，每个地方风土人情，包括其实我觉得迪亚，我上次就是我们在去年做博虎点秋香的时候，我觉得迪亚他非常注重什么，我觉得他特别注重当地的文化，可能这个文化有些是很细节的东西，就是说如果我们走马观花的话，或者说时间不够久的话，很有可能会忽视。 对 对，然后但是他这个旅行的话，我觉得就会带来很多不一样的，就是感觉更厚重一些。就是带来的东西，他就是，所以他讲故事我们就爱听，因为什么？他知道的东西太多了，就知道好多，就是呀，新世界呀，呀，怎么又是新世界？就是一直这种感觉哈，就是一直在惊喜哈。所以就是楚燕，你作为一个跟迪亚第一次见面的一个朋友，你觉得，你最近比方说你想去的旅行计划？或者说你最想去的一个国家或者是什么样的，你看看迪亚有没有什么给你建议还有推荐的。 其实说到我最想去的国家，我觉得从小我就很喜欢欧洲的那种环境，因为我们也知道迪亚是在英国读书的，在英国已经读了待了多长时间 在英国读书嘛。 对， 就是四年留学本科， 四年留学本科的时间。 那挺熟悉了。其实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对欧洲，我觉得所有地方我都很感兴趣。但我的重点还是要让咱们的嘉宾迪亚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在你去过的这么多的欧洲的这些国家当中，你最中意的旅游地点是什么呢？ 最中意的其实玩的都挺好的，但是就是可能还跟你的行程安排有关系吧。比如说我，反正我一直对比如说爱尔兰啊或者是荷兰那边印象挺好的。然后因为其实那两个安排的时间都比较长，像荷兰基本安排了10天，就是其实我去一个国家最少一个国家至少也得10天左右，就是每次都会这么计划。 那大概是几个城市呢？ 就是我不会就是光去首都，然后肯定还会去一些周围的，比如说小村子什么的，就是也是有目的性的。然后爱尔兰是因为有朋友在那边，所以带着玩的特别好，就是从早上他给你从那个青旅接出去，就是一天你都漂在外边，然后吃完晚饭之后还会就比如去海边走走啊，就是他会给你做这种安排， 就感觉比较土著的生活。 对对对，这样就玩的很好。然后荷兰是因为当时就是为了去看梵高去的，然后不光是梵高博物馆，然后还看了很多就是比如说他一些初期作品和一些就是特别小众的艺术馆和博物馆， 没有经过大众传播的这种。 对对对，没有。然后当时去的时候也觉得挺好的，就是就是因为可能我是学艺术的嘛，然后就觉得对这种东西比较感兴趣，你就一直在这种里面就是在看，对，氛围里面，然后你就会觉得收获特别多，然后印象特别深刻。 你看他这个旅行的目的地哈，就是原因啊是多样性的。不仅说哎我要去看名胜古迹啊，可能说我就是看看景点，其实我去一个地方就看它风景好不好看，可能是我主要的目的啊。但是它的是，你看有喜欢的画家， 全方位的，有一种有体验式的旅游在里面， 是，而且 而且有文化的积淀在里面。 对，他说重点城市首都，还有一些网红城市之外，他还会去一些村子。你看这是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别，因为可能就是咱们中国还有国外的那个乡村的感觉是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体验，所以说就是要想说真正体验一个国家的全部的风貌，那肯定是城镇和乡村都要去到的啊。那你觉得在这些城市里面就觉得给你可就是你可能前期要做一些功课，对不对？就是跟你觉得反差比较大的，不管是美食啊，就是当地的人啊，美景什么之类的，你觉得反差比较大的那个国家或城市有没有？ 反差比较大， 最大的一次就是竟然去到了北极，还没有看到极光。 哦，又绕回来了，这个遗憾确实很大。因为当时啊，就是那个迪亚在朋友圈发了一些，就是他在酒店的那个，刚才也描述了，就跟透明的那个顶哈、啊，也是在当地拍的照片。然后我就说，我说迪亚又该来分享一下你的北极的旅行经历了。他说可是这次迪亚并没有看到极光。我说哎呀 so sad， 我已经就是隔着千里万里已经能感受到那种沮丧、嗯、你知道吗？ 但其实我刚看到迪亚发来这个照片、嗯、虽然说没有看到真正的极光， 但是哄咱俩已经够了。 对啊，我觉得这个场景已经足够美轮美奂了，已经、嗯、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旅行， 是没见过。 对、嗯、但今天我们在这花椒直播上有很多小朋友说到这个啊，嗯，这个北极旅行很多人很好奇的一点就是说去北极旅行到底这个花费的成本能有多少，会不会很贵、嗯、或者有没有什么比较能砍价啊，或者是能够性价比更高一点的这种旅行方式呢？ 这个酒店就甭想了，提前四个月 就提前四个月还是挺贵的，因为它时间段嘛，就是你赶上春节这个时候，就是、嗯、就是他已经知道就是春节或者某些时间点就是怎么说旅游的旺季吧， 对。 然后他了解每个国家人旅行的旺季，所以在有些特定的时期，他就是特别的贵。然后如果你淡季去的话，有些地方确实没什么可看的，比如说你在没有极光的时候去北极，没有雪，就是它也不至于没有雪吧。但是你觉得在一个夏天，如果你去北极的话，可能确实便宜，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你就是比如说你从那个机场到酒店，就像那种地方你是没法去坐地铁或者坐那个公交，而且你拉很多行李、 啊、 对、嗯、你不要从机场或者出门订车、嗯、就是你最好去跟那个已经订好的酒店去跟他前台发邮件、嗯、或者打电话，然后跟他说我要一个接机的车、哎、这样的话就是他所有的就是接送机的车的账单会发到你的就是记你的房账上，然后他都是有一个标准的，他不会给你乱要钱，而且服务特别好。 哎，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小建议。 对，是一个小贴士哈。 是。 如果到了北极，在这个城市或者村子当中，嗯、要跟这个酒店，所有的出行服务跟酒店会是有一种沟通的，可能会比较会正规一点，不会出现乱收费的状况， 更方便、哦、而且确实价格你能比较清楚的掌握哈、嗯、就是不会被骗、嗯、所以我觉得其实我现在还没有出国旅行过，所以我出国旅行的话我最担心的就是怕被骗。 嗯 啊，我会担心说语言上，因为就是英文简单口语是可以的，但是有些国家它不一定是英语国家、嗯、但是可能我会很感兴趣，到那儿之后我会担心说语言不通啊，或者说这个习俗不通啊，或者说什么样的原因就可能啊、嗯、会吃些亏。那迪亚，你这旅行经历也挺多的了，你有没有那种就感觉哎呀还有点意外的那种经历，觉得哎呀怎么我这已经老旅行达人了，怎么还吃个亏呢、啊、再给我们提上个小课堂，给我们提点 经验、啊、有没有过就是到了陌生国家可能陌生语言环境被骗的这样的经历呢？ 有，其实这几次去的都是、嗯、基本都是非英语国家，除了爱尔兰，爱尔兰是说爱尔兰语，但是它是基本是比较老的地方和老的人才会说、嗯、然后像荷兰语，然后捷克，这次去还是去捷克，像东欧那边都有自己的语言、嗯、然后捷克说捷克语或者说德语，然后北欧芬兰语，然后就去瑞典语，就是他们母语都不是英语，然后、嗯、就是在捷克布拉格的时候吧，然后当时就是特别就是真的是没想到一件事儿，就是我们当时就是在捷克基本就是因为那国家真的是挺小的，然后全都是靠走，每天都是从酒店走到想去的景点，或者说根本就不玩景点、嗯、就是往景点的方向去，然后随机逛，然后所以全部都是就是都没有搭乘任何的交通工具。然后就是后来有一次说那想体验一下那个有轨电车，嗯，然后结果就坐了电车之后上去之后他没有卖票的，然后跟就是车上的人说，因为那司机的那个驾驶舱是封上的，然后你跟乘客问怎么买票怎么样的，然后有一些人不会说英语、嗯、然后你就没法买，结果我们坐了一站之后也没给钱就下来了，就是没办法嘛、嗯、然后后来就不认识那站，然后就想说那个绕得挺远的，我们打车回酒店吧。然后因为其实我们这几天都是在就是城市里走，所以都熟悉那个回酒店， 基本上是清楚了。 对，然后打了一辆车，然后那个司机就是挺逗的，就是一边开车一边放那种特别嗨的那种音乐，然后拿一小鼓槌，然后特别开心，就这种 嗨吗？ 这种状态。然后 就是你会觉得有点不靠谱吧，然后结果就跟他说去哪个酒店，然后他就是特别开心 OK， 然后就走了，就是他也不问你，然后结果他就开始绕路，然后我们就明显知道他在绕路，后来他就开始自己打电话，而且用他自己国家的语言打电话， 你听不懂， 然后你听不懂他在说什么，然后说特别快还不间断，然后你想打断他跟他说那个我们知道这条路，然后你走错了应该从那儿就可以拐，你非绕一圈，然后你正好跟他说我们去这个酒店你是不是绕错了，然后他就是那种特别开心的，还是那种特别嗨的状态，然后跟你说那个女士，我已经在这里住了50多年了，我比你肯定熟悉布拉格，你要相信我，就他是这种状态，然后我们就其实你也没什么可以反驳的嘛，然后结果到那儿了之后就是差不多，因为捷克克朗就是540克朗，就是它的货币可能比较那个低一点，对，然后540克朗，然后结果我们给了他1000克朗，然后应该找400多，但是他直接给了。找了500，然后我们想说是不是觉得良心 饿了一下、啊、 对，是不是觉得良心发现了、然后那个给我们免了40，然后结果拿那个钱去那个旁边的博物馆，然后去花，然后结果那个就是售票处的说你这不是我们的货币，然后我们说可是这个是你们司机找给我们的、然后他说他在就是戏弄你们，就是说他找给我们是匈牙利的福林，就是至少是反正就是他连克朗的零头都没有给我们，就是他净赚了1000，差不多。 哇！不仅绕路，而且还这个骗钱哈。 对，主要是他这个状态还一直都是很积极的状态。 对， 这个还真的是。 你要是可能说，我们国家的这个文化，就是如果说见到一个这样，我会觉得很热情好客，会。自动放松了警惕， 但是没想到微笑的背后是一把利刀，对不对？ 直接捅向了钱包， 而且是一直都是特别友好的状态，然后给人一种心理上的是你在为我好，是利他的状态，但万万没有想到，就是不光绕了路，还被骗了钱。 是，所以迪亚，所以你就是我刚才从你的经验里面，我觉得是不是要在去这个国家之前，也要了解一下它的货币长什么样子？ 对，就是其实这个就是也有我们的疏忽嘛，因为你它确实有些国家的货币长得比较。像，尤其都是东欧。 我是真的脸盲啊，真的脸盲，他分不清楚。 可能出去，如果那个张彤出去之后，可能发现外国人长得都一个样。 我现在是觉得有区别了。我在小的时候，就是我们家人都觉得外国人都长一个样。可是长大之后，有一些外国朋友就觉得啊，还是长得挺不一样的。但是这个钱啊，估计那是真的有点分辨不清，可能只认识这个数额是多大，50、100什么之类的啊。 所以说，今天第二一个咱们提了一个醒儿，到这个外国旅游，一定要分辨出这个货币的长相哈。 都是迪亚的血泪史啊，都是迪亚说，我吃的亏，都以后让你们不吃亏啊。就今天迪亚确实，这个奉献了挺多，而且是。就是上次从博古之后的新的旅行经历， 对 不对？ 对， 哎呀，没想到那段时间吃的亏不少呀。还是就是，但是怎么说？听他讲故事，还是觉得没有抱怨，还是觉得就是所有的经历都是这个旅行中的一个， 以后就不会这样了。 对，都是一个不一样的小火花啊，都是让你觉得以后的旅行经历更加完美的一种体验啊。那你觉得就是在这是我自己一个想问的问题，就是你觉得步行玩，包括坐，就是说这个电子的这个就是这个公共车，包括那电子轨道车，或者说打车，你更倾向于哪种？ 步行肯定是步行，因为或者是电车吧，因为。中国现在没有电车嘛，然后有时候 我们有公共汽车， 这你体验一下不同的交通工具，然后你走的时候，因为我们也没想到就是去景点的路上，就本来第一天打算是去景点，但去景点的路上已经分散了太多精力，就是往那些枝枝叉叉里面走，然后而且那边就是欧洲教堂特别多嘛，随便很多教堂你进去都有免费音乐会，然后你可能就是枝枝叉叉你走进去就能看到很多惊喜，就都没想到， 就是一切都是就是说走就走了，这个就是一边在走的过程中发现一些不一样的一些小观察， 对， 一切景语皆情语，就是说他边走都能发现，就是步行可能更容易慢慢的欣赏的路边的景色， 就不再是 感受到文化， 是就不是上车睡觉，然后下车拍照，然后再回去之后啥也不知道， 这也是属于这个初级的旅行方式。 是，可能说，我觉得在迪亚，你一开始旅行的时候，你也是现在这样吗？就是感觉要慢一点。 要稍微的就是层次更多一点，不只是去到热点城市。你一开始也这样吗？ 对，一开始也这样，一开始就是背包玩，就是还不是这么玩。就是背包的话，你可能就是比如当时在中国就从中国去就北京去各种城市，然后你在英国就从伦敦出发去各种小村庄，也都是背包。然后你一次基本只去一个两个村庄，然后就是把这边玩透了吧。 深度旅游你都是 对 啊，就是 咱们刚刚说了两个哈，在初到陌生国家该怎么规划行程。首先第一个呢是在货币，这个实货币的问题上一定要注意，还有一个呢是交通问题，交通出行的问题。那其实我特别还想问一个问题哈，就是我觉得出去玩很重要的一点是酒店住宿很重要。那我想问问迪亚，作为一个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啊，我们即将进入到半点，我们在半点之后也是有请迪亚来对这个问题进行比较详细的细致的介绍。对对对，那么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马上回来，我们的旅行达人迪亚继续陪伴你一起说走就走。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 FM98.2 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点32分，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AM927，为您同步直播的青年说。各位好，我是张彤。 大家早上好，我是楚烟。 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我们的旅行达人，我们的好朋友迪亚，欢迎迪亚。 我们迪亚是个大美女啊，欢迎，非常欢迎大家通过 AM927 和 FM98.2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我们可以看到屏幕的左下方呢有二维码，来扫二维码来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参与互动。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说走就走的旅行到底有多酷，赶快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分享一些关于你对旅行的奇特经历吧。 是的，今天迪亚就是，其实平时啊，迪亚是一个就是可能坐在那里就是安静的像一幅画的一个姑娘。她平时话主动来说的话不是特别多，但是呢遇到一些特别想分享的一个话题的话，她会滔滔不绝。 下次打开了话匣子。 对，刚才其实迪亚在跟我们啊就是小片花的时候也在说，其实啊我在旅行的过程中也是感受到很多的温暖，很多的就是受到了帮助。其实这些我觉得也是旅行中一些惊喜和意外。 没错。 因为当地的人的一些性格，包括他们的一些举动，会让你对这个国家对这个城市的印象更加深刻和不一样。那你有没有说哪些就是觉得让你觉得比较温暖，或者觉得哎呀确实 很得到帮助的那种经历。 对，有很多，其实我觉得旅行中温暖还是大于一些就是不太好的事情，所以其实也无所谓。 我觉得刚才那就是个像个玩笑一样的意外。 对对对，长见识就可以了。 对， 没什么。然后那个，我觉得记得真的有一次，觉得挺好、挺温暖的一件事，就是其实很多国家真的都是非英语国家，不是说所有国家的人英语都好。然后，就是像荷兰其实已经算全民英语比较好的一个国家了。然后，但是其实在这种就是非英语国家，你问路啊，或者是去沟通，尽量找年轻人，就是他确实就是。 会几率高一些， 几率高一些，对、嗯。然后当时是就是去荷兰那个就是小树林里的一个博物馆，就是梵高的那个，也是一个梵高主题的。然后是你要坐就是火车到一个小村庄，然后那个村庄是那种因为。外国的村庄基本都是就是半小时一趟车或者一个小时一趟公交车、 哦、 然后你到了之后要在那边等，然后就是他会拉一车人去那个目的地、 嗯、 然后就是他在一个国家公园里的一个小树林里的博物馆，所以挺难找的。然后我们当时去了之后下车是知道这个地方下车、 嗯、 但是你不知道是往哪个方向哪个知道去拐到那个森林公园里，然后结果我们就可能是走反方向了、 嗯、 然后呢当时是司机还有我记得是车上一些老人，可能就感觉是有人在我们背后说什么但听不懂啊，应该说的是荷兰语、 哦、 然后后来就我们走着走着就有几个就是荷兰的年轻人就追上来，然后拍我们说他们告诉你走错方向了，就是记得你上车的时候问那个司机你要去那个博物馆的、 哦、 就是他会追上来然后跟你说你走错方向了，你往那边走，就老人不会、 哦、 或者司机可能他叫不住你，他会托人去把你叫回来。 哇， 所以其实还 好温暖啊，这个事儿 来自路人的温暖的援助之手哈， 不是说我主动寻求帮助、嗯、因为可能那个时候也不知道自己走错了， 对对对， 然后结果有人就主动的去帮助你， 而且我觉得最难得的是、嗯、因为可能老人他步伐赶不上你，但是他还去找别人， 年轻人 就是向别人去寻求帮助然后再来帮助你，这样一环扣一环的，我觉得更温暖了、嗯、这个温暖的传递之手更温暖了。 对、 嗯、 你看看就是因为去这个梵高的这个资料这个博物馆哈、 嗯、 去看他的画展，其实可能整个的这一个人的帮助可能就一句话一句小提示会让整个的这个旅行啊都觉得特别的温暖啊，就是提升了整个对于一个城市的一个好感度，对不 对、 嗯、对， 会给别人推荐的时候哎当地人确实很乐于助人很热情啊，这其实绝对是加分的哈、啊、 对，而且我觉得有时候旅行最大的魅力也在于这一点、 嗯、 它可能那些既定的风景已经在你心底里面都打好烙印了、 嗯、 你可能再去落实它，这是一个落实的过程，但这些意外的小惊喜和一些人文的情怀是旅行当中可能最有魅力的地方， 是 所以说感受地方的人文温暖也是一旅行的一大魅力之一。 对，因为这是没有办法提前做功课、 嗯、 提前预估的啊，你不知道会接触到什么样的人， 嗯 啊，可能你像我没有出去旅行过的时候，我会担心说会不会啊，就是 被骗 不好接触呀，对对对， 嗯、 但是。还是就是大家其实还是好人多热心肠的人多一些、 嗯、 对不对 嗯， 嗯，好，刚才迪亚说了那个一些小小的插曲吧， 嗯， 其实我们刚才说就是我们看这个我们的花椒平台很多朋友说这个北极的经历，我们刚才就说了一下酒店，但是好像最重点的给略过去了， 我将是一个小插曲哈、嗯、那咱们再继续来聊一聊，因为我很多这个花椒小朋友们想要去问哈、 嗯、 到底说到一个陌生的国家酒店我该怎么选择、 哎、 因为酒店毕竟是在每一次旅行当中比较大的支出嘛、 嗯、 所以我们想听听迪亚有什么建议，到底应该怎样去选择酒店呢，比如说现在有很多比较大的网络平台都可以进行这种民宿预订，在你的这个旅行经历当中、 嗯、 你觉得哪家性价比最高，或者是该怎么去选择这个酒店呢？ 就是其实酒店有很多形式嘛，青旅啊，或者是那种 Holiday Inn， 然后或者是豪华酒店啊，就是豪华酒店肯定要选有特色的嘛、 嗯、 然后或者是那个最近比较火的 Airbnb、 嗯、 就是住在当地人家里那种的、 嗯、 然后其实就是根据每个旅行地你自己想得到的不一样、 嗯、 然后你自己来选择住宿的方式、 哦、 然后像就比如说你要住那个 Airbnb 的话，我一般选择的话就是一定要选择，其实我还挺喜欢 Airbnb 的，但是每次就是去一个国家之前都会先搜 Airbnb、 嗯、 然后看这个就是这个国家或者这个地区里面有没有我看上的房子，或者我看上的就是 就是主人能跟他交流，比如说有些他写的是艺术家的家，然后我就会比较感兴趣，然后就会去办。 对于像迪亚这样的文艺女青年来说， 有共同话题， 对， 是吧？ 非常非常， 还能两国艺术家进行一个碰撞，思维上的交流啊。那你其实我也是最近有选择民宿，也是最近开始预定啊。我选的时候，其实我还是有一点点不知道怎么选，因为我对这个城市我可能不是很了解。然后呢，我就有几种选择，我说啊，首先我可能要看一下这个主人啊，他的脾气性格啊，包括他的这个房子基本条件。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大致差不太多，你会优先选择，就比方说地域选择啊，包括什么的，你会选择什么样的一些条件呢？比如说热点商圈，或者说周边的服务比较周到，或者说交通比较便利，或者说就干脆离人群远一些，你会怎么选？ 就其实如果要住 Airbnb 的话，就不太会选择市中心了，因为市中心就哪儿、哪个国家市中心的住户基本都是高楼，然后你想住一些不一样的房子就不行。然后其实你可以就是直接就大概浏览，然后你浏览就会有惊喜。比如说还是荷兰那次，就无意中就看到那个船屋，就是你可以住在那个船上， 在真的在河流上飘着的那种船。 对，它是停靠在岸边，就是它有一排，然后其实也是靠海的城市， 但会有那个起伏吗？ 一丢丢，感觉不到。 就像我这种人，就是非常非常敏感的，我会晕，我一站以后就晕了，我就可能就没办法选择这个。但是听起来很好奇。 对，它应该也是在荷兰比较独特、典型的这种民宿吧，在别的国家也很少能见到，因为荷兰是海湾国家。 哎，那样的体验会是什么样？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吗？跟平时住酒店住这个？ 你会睡在船上吗？就是你会先上船，然后再到它的舱底，然后它就是因为一般船有前门和后门，它就整个你不会打扰到它的生活，它也不会打扰到你的生活，房东嘛。然后它会给你留一个后门的钥匙，你自己从后门进去就行。然后 你自己一个人承包了一条船？ 没有，就是 好多个人。 另一个门是它就屋主住的地方，就是他把一间房给你。然后差不多这样。然后其实他们那个 Airbnb 还有一个就是留钥匙特别好玩嘛，因为你到的时候不见得那个屋主会在家等你，然后所以就是他有的时候会给你，就像那个荷兰就给我们把那个钥匙放在对面的咖啡店，然后他也给你推荐一下那咖啡店的早餐啊什么的不错。然后因为 Airbnb 一般都不加餐点嘛，就是没有人给你做饭，然后就是其实尝了一下那个他推荐的还挺好。然后有些是之前比如去别的国家爱尔兰什么的也住 Airbnb， 然后他会给你放在一个就是他的信包箱里，就电子密码的信包箱里，你自己摁那个密码，然后把那个钥匙取出来，然后或者是有了给你埋那个地里或者花盆里，然后你自己去扒，就是他会给你留封信。 哎，这些主人都好有意思啊，有土拨鼠型的，有这个西点型的。 其实我感觉有的时候可以从这个与民宿主人交流的过程当中去感受不同国家人的性格和就是好客的方式。 对， 就是因为你看有的人会 光是一个钥匙就这么多事儿啊。 对，关于留一个钥匙就有好多种不同的方法。其实这样可以感受每个国家的人对待这个游客呀，或者对待这个外国来的朋友的态度啊，和他们的性格，其实在这个留钥匙一件小事上面就能感受到。其实我还特别好奇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咱们刚刚说到了酒店住宿，那无非就是对于这个住宿的选择，那你觉得你在很多就是住的地方要素当中，比如说交通啊、安全呐、或者是离景区远近，你最看重的一点是什么呢？或者是这个咱们说的比如说这种船屋特色跟这个地方特色相关的，你最看重的是哪一点呢？ 房主是艺术家。 一般文艺青年们都很注重这个，是不 是 人文之间的交流。 我估计这样离美食圈近点就行，离商圈近无所谓。 就是我觉得还是因为住宿的话，我还是挺看重住宿环境的，就和住宿本身，就是我有可能会就根据不同国家选嘛。如果这个国家可能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只待一两天两三天的，然后你只能在商圈附近转，然后你就订一个那种就是商圈的酒店就好了。然后你要有多余的时间，只要我有多余的时间，我会选择就是只要交通方便就可以，也不见得非在市中心。然后你能告诉我，因为 就是其实 Airbnb 的话就是房主特别好的，他真的会告诉你所有的路线，你到哪儿他都会给你查出来，然后发给你邮件，然后就特别详细的就是服务嘛，然后就是这些其实距离和行程都不是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我住的舒服，我能感受到就是这个地方的住宿跟我的国家有什么不一样，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嗯，而且有关怀哈， 对， 就其实像相当于在国外又交了一对朋友。 对，而且他就把住宿环境这已经融为这旅行当中一部分了，住得好也是玩得好的一个重要因素啊。 对吧 嗯， 你有没有尝试过说在这个民宿里面做点饭，有没有尝试？ 一直想尝试，但我住的目前还没给我们开放厨房。 这是关键哈、啊、这可能是因为房子就是还是觉得其实自己做的话担心做好做不好万一给烧了什么之类的。 对， 这 件 事情是很重要的。是 我特别想提，我们选择住宿的时候安全性特别特别的重要，对不对？那你觉得就是在选择安全性方面，我们想要比如说初次到一个陌生国家，有哪些小窍门或者小绝招能够让你去确保能够选择到一个安全的住宿呢？ 嗯，就是肯定是我觉得商就是中心区会比较有保障， 嗯， 然后不要往太偏的地方去吧。然后因为一般如果我去的国家有的是有朋友在那儿，就会发那个地址给他，然后让他看看那个地方安不安全， 先鉴别一下。 对，先鉴别一下。然后如果要是不知道的话，那就肯定是就是订一些青旅，就是大家都住一起，没什么好怕的。然后要不然就是订一些正经的高级酒店，这样的话也是会保证它在那个范围之内。 哎，你看这个我觉得就很实际，因为我们不可能说通过网络查的那么的详细，就哪一块区域啊究竟安不安全。其实就是当地的朋友哈给出的建议哈，就是我现在是在国内哈，去到很多城市的时候，觉得当地的朋友给的建议，他可能不用亲自带着我玩，但是他给出的一些美食啊包括景点的一些建议，一定是觉得最实际的。 嗯， 哎，很靠谱，而且确实很省。 对，因为这都是通过自己亲身吃过的亏拿到的。 是，我再次也想提醒一下我各位啊，我可能即将要去的各位城市的朋友们，可以接待一下我的，可以见一下我，然后不要只是在家通过微信啊，就我可以请你吃饭，说自己有多惨啊，这是刚才说到的是，民宿的经历比较多啊， 没错。 那其实刚才迪亚也说了，说安全因素你会考虑，然后说房主你会考虑，然后呢，包括这个。就是根据时间的安排，你的选择也是不一样的。就总之，你这个选择就是我没有一个套路可循，可能就去到每个地方它都是不一样的哈。 对。 那你觉得就是除了船屋之外，你看你全世界去了那么多地方，比较有意思的住宿还有哪些？包括说跟房主之间有没有发生过比较有意思的故事？ 今天大家对这个住宿经历很感兴趣哈。 是的。 由此可见，住宿在旅行当中起到一个重要的角色，多么的重要啊！那迪亚，你觉得有哪些非常有趣的住宿经历让你？ 迪亚说，我每到一个国家。我搬一次家，我把我家搬过去，都一样。 住宿其实，你跟房主，如果你住那种民宿的话，你跟房主交流还是其实有限的。但是，其实有趣的经历都挺有趣的。但是，就比如说你。因为我去一个国家，还可能会想去当地集市，或者是那种特别就是小众的地方吧， 就是当地老百姓会逛的地方。你特别好奇， 对，你一定要跟当地人去聊，他才就能告诉你怎么去。然后包括我们去那个小树林里的博物馆，房主知道，有很多别的人也不知道。 哎， 就是 小众一些， 对，这样。然后，反正就是，其实你感觉像那种我们这次去极光的那个地方，它我说它有点网红酒店嘛，所以它已经配套的非常好了，还有微信号，然后你可以跟芬兰人微信沟通。然后就是就比如说你去，就是像那种你不太了解的国家吧，然后。他可能给你端上来的饮料也是当地特色的， 哎， 然后当时在芬兰就是那个北极村，然后一进去的时候，他先给你端来一个热饮，就是红红的，有点像梅子的那种， 啊， 然后特别好喝，然后但又有点药味，你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然后后来他们就是我专门问他，然后他又告诉我一个芬兰语的词，然后结果跟我说那个其实是他们圣诞特饮，就是他们这个酒店还会一直为了招待客人而煮，但是很多市面上。过了圣诞就已经没有这种饮料了，就是他会给你提供什么圣诞饮料啊什么的， 哦， 就是你会喝到一些很不一样的 最原汁原味的当地的东西啊，而且是节假日特供，而且延期还给你们提供了， 对 啊，挺不错。觉得这些也是 也是说一些怎么说比较精心的设计，或者说比较贴心的一些关怀哈。我觉得这也是酒店上，你基本上满足你的这个疑问了吗？解决了吗？ 我觉得非常 OK， 大致 OK 了哈。 嗯， 就是我觉得可能说， 就是还有一点，其实就是我刚才忘了，脑袋短路没想到，就是那个后来这次去那个瑞典那边，因为就是北欧嘛，然后北欧的设计其实特别好，然后我们当时不知道去瑞典了之后是，我们到的那个前一个星期是斯德哥尔摩设计周。就是它的家具和一些器皿啊，然后家具用品特别好，就北欧的这种设计比较好。然后因为宜家不就是瑞典的嘛，然后当时就是正好选了一个，就是我看那个网上图片是我觉得最符合我心中瑞典的样子的酒店。然后去了之后，它就是比较年轻、比较有设计感的一个酒店。然后当时就看到，就是酒店里它就会精心的，就是比如说天花板啊，或者地面上、铺的地毯，然后它那个墙上的设计和早餐餐盘用的那种，就是餐盘的配色和设计都非常的就是北欧。 哎呀，是这幅图片吗？ 是，不是，这个是北极圈的那个。 哦，这是北极圈的那个哈。啊，我这还是有点有点没太分清楚哈。就是你就说你在，这是你刚才补充的另外一点，就是装潢或者说它的装饰、它的文化，你也觉得也很看重。 对，因为瑞典它就是装饰或者家居很好，你正好在酒店里就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家居设计。 哦， 就是反正就是也是忍不住拍了很多照，就是非常的好。 这也是人文层面的一次交流哈。家居文化， 北欧风格的家居我还是挺喜欢的。我觉得就是现在我们很多的国内的年轻人可能会选择，就是装修自己房子买家具的时候，也会选择专门是北欧风格的啊。就是那你觉得就是不同国家之间呢，它的酒店的装潢哈，包括它的这个家具，它的变化大不大？是不是很大？ 特别大， 特别大。 对，因为我们这次捷克的话去了东欧和北欧嘛，捷克是东欧，然后芬兰和瑞典是北欧。然后东欧那边，尤其捷克那边，就是有一个艺术大师叫木夏，然后他本来我们住那酒店还正好在那个博物馆对面。然后就是他的那个，就是木夏那个艺术家的风格本来就是叫新艺术运动风格，就是然后他所有的酒店就是特别豪华，特别金碧辉煌，然后很多壁画，然后就是很梦幻的那种， 眼花缭乱， 就是，对，很梦幻的女人的形象，然后什么的，就是反正就是特别唯美主义的那种，就是。 那这种酒店体验，我觉得也像，就是说，也像活在一幅画里，或者说有本来就带有一定的文化艺术气息的那种感觉哈， 文化色彩 啊。那我发现了，就是迪亚其实选择这个酒店还是比较注重文化和这个艺术气息要浓一点，你才能吸引我啊。 感受到了，确实是一个深入体验式的旅游。 对， 它不光是走马观花的看看风景、看看景区，它更多呢，它会就是体验当地的这个文化呀、艺术交流啊。而且我们迪亚是学艺术的嘛，会更加注重这个艺术氛围，还有说在这个北欧当地的像家居文化也算是能够提升自己艺术品位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 是的， 就是相当于旅行不光是单纯的玩，还把这个玩的过程呢化成学习的融合的过程。 哎，那迪亚，你平时，我其实还有一个问题，你平时就是出去旅行，你一般会选择什么时间？就比如说你的假期，还是说你会请假？会，因为现在已经在工作了嘛，对不对？就之前读书的时候，可能说咱们有暑假、寒假，但是你在英国读书，也是这样的假期吗？也是会选择什么时候旅行呢？ 就是读书的时候就只有放假嘛，然后工作的话也是刚回来工作，不太好请假，所以一般也是赶上国内的大假期，然后就是你没办法避免就是 人流， 对，人流没办法，但是其实也还好。 还好，因为你现在其实咱们像国人现在出境游，其实每年都在刷新的这个人数，但是我觉得可能现在因为迪亚的出境游的时间比较久了哈，他可能经验比较多，去到国家也是体验比较多，所以因此他会选择，可能你现在再选的话，我觉得你可能就不会选就是大家集中会去的一些地方了，可能会选稍微的，你觉得可能，我觉得你会不会因为一个画展就会去一个国家，飞到一个国家去， 有再多赚点钱的话有可能 这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啊，必须要这么想，因为我昨天听到一句话说，我挣了500块钱我就敢花1000，我说大家还是稍微的注意一下，还是得注意一下，就是理财还是挺重要的，也是为了说以后能够去到更多的地方啊，包括我觉得其实怎么说，就是这个钱啊，就是这个旅行的这个经费啊，确实能影响到旅行的这个质量， 对 不对？这是很有影响的。你说， 我就是、 哎，其实我特别想问你个问题哈，就是你对于旅行，你最注重的是什么？有的人旅行他特别喜欢富游，因为就是人们常说嘛，这个叫穷家富路。 对，来都来了， 来都来了， 来都来了就 花很多钱吧，想享受最好的。还有的人呢，比较讲究穷游，重点的是感受文化和体验，对，或者是观光。那你是属于哪种？ 我可能一直都是穷游，因为确实是因为实质的问题， 因为现实问题是吗？ 富游也算经历过，哎，就是不一样吧。我觉得没有说哪个更好，但是你说要是我就是在旅行过程中，我更注重什么？其实我还挺注重当地的美食文化的。但是我这个美食也是不仅是吃，我一定要了解就是食材背后的，包括因为有些菜，咱们在年前的时候也有盘点各个地方年夜饭的一些历史文传统文化，我会想，比方说有些菜名，它就比方说佛跳墙啊，可能它有一些典故，我就对这些故事我是特别好奇的。包括我会问当地人，我也会比较感兴趣，比方说当地的一些这个农贸市场，这个一些就是特产的一些， 是具有烟火气息、生活气息。 但是这个一定不是针对于这个游客的那种市场，或者说是这个一条街，我想去当地人的那种地方，我觉得要融入这个地方的感觉。可能时间我会比迪亚的是，我比较喜欢走马观花式的，因为时间也确实有限，所以我可能说去到一个省，我可能会接连在10天之内，我会把周围的几个城市可能都要玩一下，会挑选比较精华的几个景点和地方去体验一下。就是， 刚刚张彤说到了一看就是吃货属性， 对， 到一个地方一定要先关注它的美食文化。 当然， 那迪亚呢，你最注重的是哪个方向呢？ 就还是艺术感受。 艺术感受，你看 他已经 右手吃货，左手， 因为我觉得他你是不是已经就是你的阶段在逐渐在发生变化，一开始旅行的时候可能也要注意景点，注意大家的评价和美食，包括就是文化，可能到后来的话，因为也确实多了之后，我会觉得我更倾向于就是 DIY 自己去定制，觉得可能就像你说的一个画展，一位画家，或者说就是可能是当地的一个酒店，也可能就是一幅画，都有可能的。 其实我总感觉旅行这个事情哈，就是从量的积累上来说，它是一个不断升级的过程。最开始的时候，人们大家因为不太具有这种去异地生活的，或者是陌生城市、陌生国家有生存能力，他会选择报团儿，对吧？就是那个报旅行团。但是最后慢慢去多了，发现其实也还好，自己能驾驭。然后慢慢像打怪升级一样，一点一点一点往上走。从最开始的就是观光，到最后可以自己设计旅游。它是个升级的过程，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哈。 那迪亚，你的第一个去到的就是国外的国家是哪个国家？ 哪个国家？ 当时是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 第一个去到的吧， 可能很久远，需要想一想。 小的时候， 很小很小的时候， 不记得了。应该就是美哦，自己。 咱们定位就是 自己， 你自己会选择的这个国家。 第一个选择的好像。我先把英国的乡村玩了一遍，然后再出了国。然后第一个好像就是荷兰了。 荷兰， 对， 我看你比较喜欢欧洲。 对， 欧洲的体验可能更跟你的，因为欧洲我觉得就是整个旅游的话就让人觉得很浪漫，然后整体比较悠闲，节奏比较慢，比较缓，然后艺术气息很浓，正好符合你的，是吧？你的选择各方面都符合。 其实欧洲跟美洲差别还挺大的，因为原来就比如说你在英国的时候，或者你去欧洲，然后你就是可能就跟人沟通的时候，他的态度一般都比较的端重，然后比较就是尽职尽责，然后你就是客人可能有一些繁琐的问题他也不会烦。但是当时在纽约的时候，然后圣诞节之前想订了一个餐馆，然后给在那边打电话定位，然后就是说的特别快，然后你跟他说能不能定一个位，那边就告诉你说满了，就这样。然后你说那我们可以在外面等吗？我说满了，啪叽就挂了。就是纽约是这样，就是 更加随意一些。 对，特别随意。 对，你这就是国家的文化的包括你更喜欢哪种？ 欧洲呀。 所以说以后就是 欧洲的 全部都玩一遍了，几乎 比如说订餐或者是去出去吃饭饮食，欧洲的氛围给你感觉什么样的呢？ 就非常友好，就从你见到他开始就很舒服，就是到你离开这个店他都很舒服。就是你别管说英国人是不是傲慢，或者对你是真笑还是假笑，但是他就是让你舒服，就是你只要对他礼貌了，他不会对你无理，我觉得这样就可以。 哎，对，因为 只要是他礼貌，不会对你无礼。 因为我可能说，就像我说，要换位思考的话，我觉得迪亚，因为我可能说去到一个地方，我的初衷的目的还是来玩，可能不是来交朋友，可能没有那么深入的去交流，就可能说我们比较。稍微的浅一层次的这个交流和表达，哎，觉得彼此舒服，能照顾彼此的感受，能帮助到我，哎，这就是一个完美的体验。但如果说可能再去交朋友的话，哈，说去一个地方去生活的话，那可能又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感觉。那你现在有没有说，假如说以后有一个机会能够在一个地方能够生活上半年一年的哈，就是在地就是一个地方深度去体验的话，你会更倾向于去哪个国家和城市呢？ 法国或者意大利吧。 贼浪漫啊， 都是浪漫之都哈，时尚之都。 会不会整天抱一杯红酒，然后就 因为咱们迪亚他是学服装设计的嘛， 是 像法国和这个意大利米兰时装周， 时尚之都， 对，有很多这个时尚元素。确实，这个我发现了，我们的迪亚确实是一个非常具有文艺气质的。 你不觉得他走过来的时候就感觉有一股风，这股风就是我就说嘛，小仙女那种感觉啊。所以说我觉得在上半段时间我们聊的都是一些国外出行的一些小建议，其实因为我们国家每一年就是出境游的人数也是越来越多，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啊在出境游的时候有一些比较切合实际的一些建议，因为我们没有说攻略，对不对？我们都说的一些是迪亚在旅行过程中他自己经历过的一些 个人感受 经验，包括一些小教训，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马上咱们就进入到今天九点到十点的下半段了，在下半段的话可能说迪亚会来一些我们国内的旅行，包括可能适合春游的一些建议， 对，咱们也可以聊一聊在这个三月浪漫的樱花之际在北京有哪些赏花的好地方啊，一起来，虽然我们出不了国，但是我们可以在这个北京周围一起来看一看， 也很浪漫啊，对不对？ 对啊，非常浪漫， 也是在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和迪亚一起去旅行，马上回来了， 马上回来。 北京时间九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九点，广州， 侯爷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Yes!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青年说，继续说。 各位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01，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AM 927为您同步直播的青年说。各位好，我是张彤。 大家早上好，我是楚烟、欢迎大家回来。刚刚我们聊得非常热闹哈，聊了好多好多关于国外旅行的一些小贴士啊，关于住宿啊、交通啊、路线选择呀、等等等等，还有一些这个关于就是平常听不到的一些小提示，比如说对于货币的认识。 对，咱们刚才说了出行，说了住宿，其实我个人比较喜欢的美食，哎，迪亚，我觉得其实你该接下来该满足满足我们这群吃货的， 这是一大块啊。 是， 而且现在呢9:00还没吃饭呢。 有些朋友可能是刚刚伸个懒腰，在打开我们的青年说，哎，迪亚，你觉得各国这个不用问了哈，就是肯定是个差别很大，就比较符合你胃口的，或者觉得特别不符合胃口的有哪些？ 特别不符合我胃口的就是捷克那边东欧，就是从这次回来之后一个星期都不想吃饭那种。 那是有多大的杀伤力啊？是什么菜？ 捷克那边就是你觉得可能就是肉特别多，就是它最出名的一个菜是叫烤猪肘。是什么？就是特别大一块。 我想起咱们的吃的猪蹄儿， 比那个大3倍吧，差不多。 一单人份吗？ 一大块单人份，而且骨头就是特别实在那种，骨头就一根，然后一大坨，然后它烤的，而且还得牙口好，就是它外边皮烤的特别的筋道，就是跟牛皮筋似的嚼不动，然后里边是那个软软的肉，其实 就吃像皮一样那个皮。 我觉得四五个人分一份你差不多还行，但是它就是一人份。 哦，它那个就是烤制的。 对， 就烤制的，哎，还有感觉有油啊什么的感觉啊。 对，然后关键他就我们在那边有一次特别有点难忘的经历，就是因为你之前你在任何地方吃西餐，有前菜，有主菜，然后有什么甜点啊，然后有汤什么的， 这是比较完整的一套顺序。 对，但是他给你分配都比较好，因为主菜的话，如果是肉的话，前面前菜就可能是沙拉呀或者一些素的东西。然后他那边的配比完全是失衡的，就是肉特别大一盘，菜就是一个小杯子。就是这种，然后 就象征性的意思哈，我们全乎了啊。 对，然后它前菜也是肉，而且肉是一大片的那种，就是跟牛排的分量差不多前菜。然后你如果再不幸点了个猪肘的话，就是你这两天可能都不用吃了。 你说的这个是早餐还是说午餐，还是说自己点的？ 自己点的， 就是感受一下当地美食，结果就发现啊，怎么这么大？ 对、然后早餐的话，其实也。肉也挺多的，就是它奶酪啊、肉变着花样的来，但是蔬菜基本没有，就是蘑菇就算蔬菜了，西红柿就算蔬菜了。 那当地人你觉得身材怎么样？会不会因为饮食会觉得有点会胖一些？整体 没有，就中等吧，但 就大家运动量可能大一些。 对，也没有看到特别高特别瘦的，没有。 哦，但是大家都是比较健壮型的。 有点、对对对， 这是你比较不能接受的。 我太不能接受了。 黑暗料理 期待有哪些特别能接受的？ 我其实还想听一个黑暗料理，因为我觉得你去一定啊，我觉得咱们就是中方和西方之间的饮食文化差别是确实太大。因为我就是我这个不叫黑暗料理了，其实有一个习惯，就是针对我这种肠胃不太好的人来说哈，我一直在听说，包括欧洲或者说在美洲那边哈，他们其实都早餐的时候其实喝的，他们没有热水这一说嘛，就是喝冰水，喝冰牛奶，早上起来也是喝冰牛奶，空腹喝冰牛奶。你我想的话，我就想到我的胃疼。但是他们就觉得，哎呀，这才是生活，你喝热水这是怪怪的哈，就不能接受。你有没有觉得特别不能就刚才是比较不能接受哈，就有点油腻哈，量比较大，哪些就是啊还能这么玩，这是做饭吧，你是玩吧，这是有没有这种感觉的黑暗料理？ 有一个就是也挺神奇的，但是还勉强能接受，就是捷克这边的有一些牛排，它不是纯牛排那样烤，它是加了一些什么香料的籽儿，然后各种香料的籽儿，那个牛排的是肉馅儿跟那种籽儿混在一起似的，就是肉牛排跟那些肉馅儿的籽儿，就是籽儿混在一起，然后你就感觉吃的是里面就是有各种，就是有牛排，有很多很多香料的味道， 有颗粒感吗？ 有一点点， 有，对，有这个就我就觉得，哎，这是沙子还是什么？就觉得口感可能会有点不一样。 对，然后还有就是像北欧那边吧，北欧就是驯鹿嘛，然后有驯鹿肉，然后我当时是吃了一口，真是就是受不了的那种，就它又有点油腻，然后驯鹿跟普通的鹿还不一样，就是。我不太吃这种奇怪的肉啊，但是就也不是一定拒绝，但是不会主动点。就是有些朋友吃过鹿肉，说其实不是很糙，其实肉质还是挺可以的。然后结果我们当时就是没想到驯鹿跟鹿的区别，然后驯鹿的肉质就非常的粗糙，然后又很油腻，就是一口下去就嘴里就受不了那种感觉。然后其实，然后之前想去冰岛没去，但是也是。就是一些朋友从那儿回来，然后说些什么鲨鱼肉啊，或者是因为他们那边物产就是那些，他也不喜欢你去评判他这样对还是不对，因为他就能只能吃这些，他地理位置的原因，你批评他也没有用，就是他觉得就是 我也得生活呀， 特色，对对对， 所以哎呀，这些你说的是还是肉类的哈，就是觉得不太能接受的，或者说匪夷所思的，让人觉得一听觉得好像没食欲的哈。就其实我在很小的时候也是尝过这个鲨鱼肉，我觉得口感真的，大家就是好奇也就什么了，因为这都是我们的保护动物哈，觉得还是，因为我觉得就像那个驯鹿，它其实是可能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圈养或者人工养殖，可能是量比较大，它不是保护动物哈，这个大家可以去品尝一下，就尝尝鲜儿嘛，就是 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个美食文化，但是其他的话我觉得还是不要轻易去尝试吧。 嗯，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嘛。 对，卫生啊，就是这个可能就没有保证哈。 嗯 啊，这是刚才美食上。 但其实他说到了一个黑暗料理，我也想到了一个黑暗料理， 啊、 是我前几天吃过的，就是那种对，在泰国、 嗯、 就吃，真的是一入口。就整个人就会有点炸的感觉， 嗯， 但是这道菜其实很， 你吃的是烟火， 很简单，你知道吗？ 嗯、你吃的是二踢脚， 就整个就是容易炸的感觉哈、 嗯。 但他这道菜实际上是很简单的，他是用那个椰子汁儿、 嗯， 加上蜂蜜，又就是很甜， 嗯， 加上蜂蜜又加糖，然后煮鸡蛋。然后 太齁了，这个我听着有点。 然后除了之外，就煮那个小鸡蛋嘛， 嗯、 然后你会看到那个质壁蛋黄是分离的，然后但是它整个口感是超级超级的甜腻，然后它为了就是让它更美观，还会加上几个就是泰国本土的那种果冻。但是这道菜看着特别特别诱人，你知道吧？看着巨漂亮，颜色非常鲜艳，五彩缤纷的、 嗯。 但是当你吃下去一口的时候，就像刚才提到的，就一口就够了，一口 就 顶上了。 那、嗯、可能我爱吃， 嗯、 因为我、 嗯、 本来椰子制品相关的制品我就很爱吃、 嗯， 蜂蜜我也爱吃。 嗯， 但是糖太多的话对身体也不好吧？ 确实， 嗯啊，地、嗯、上每个地方确实 很重。嗯， 我没有吃过太黑暗的料理，我算是 作为一个，那你就是合格的吃货哈、啊，吃什么都好吃。 对，就什么都能接受哈、 嗯 啊。那可能去，因为我之前是看英国，就是说有仰望天空的那个、嗯、那个派， 啊、 嗯，就是所有的鱼都朝上都是鱼头、 嗯， 我就看着那个就觉得胃部一阵汹涌。就是觉得那个是真黑暗料理，不是假的。 嗯、 包括之前，就是我跟一个朋友在聊天，他好像也是去欧洲，但是具体是不是迪亚，就说是拿牛的胃， 是羊吧，羊的内脏，它剁成碎，然后做成一个糕一样的东西。 那就是你说的、 就是那个， 我当时觉得也是胃部一阵汹涌，觉得啊，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就是有听说咱们国人就是吃饮食习惯，我们会吃内脏，因为内脏我们烹调手法多嘛，对不对？什么我们都做不了啊，对不对？什么我们都能做得很非常美味。可是可能说，嗯，国外的话，它制造方法稍微的比咱们来说要单一一些，然后可能说制造内脏可能会不太容易。 嗯， 所以我当时听这个之后，我就会后怕，有点担心。比如说，哎呀，这个做出来的味道会不会还是原汁原味的，有股就是膻味啊什么之类的？ 嗯嗯嗯， 我就是一吃就吐了那种感觉。 嗯、 又当地人又在，你又不好意思就吃不下哈，还得装出一副嗯很好吃的感觉啊。所以就是自己说不出口的苦啊。所以，这是刚才我们都说的是黑暗料理和不能接受的。 嗯、 那你觉得呀？ 咱们来点让人开心的吧，有没有特好吃的那种？然后 吃了就 吃了一口忘不掉的、 嗯， 流连忘返的那种料理。 就是哎，料理还真，就是觉得一直很爱吃牛排啊、三文鱼这种东西， 啊、 牛排、三文鱼。 嗯， 然后有就你隔一段时间没吃的话，你会特别想念。但是这次吃完了之后，就是这几天都是这些东西， 因为你吃多了。 对，然后就回来不想吃什么了。然后哎，对，就是如果说特别好的一个，就是我们当时在荷兰那个房东介绍的对面的那个， 嗯、 就是他那边荷兰有一个小香肠，就感觉跟哈尔滨红肠挺像，但不是那个味儿，它是荷兰什么 长得挺像是吧？ 对，然后它有点熏肉的味道，然后又有点红肠的味道，反正那个， 嗯、 然后它。就是皮是那种有点嚼劲，然后肉里面的肉也不是很油腻，那个确实比较好。然后荷兰的奶酪还挺容易接受。然后其实还有一种黑暗料理叫羊奶酪，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我真的是受不了。就是它，但是外国人他真的是会放在前菜里面跟西红柿搁一起 一块，这是凉吃吗？还是会炒 凉 的？ 羊奶酪加西红柿， 对，凉着。 这是什么个搭配组合？ 然后就这样一片、 嗯， 然后差不多得有四五片吧。然后有的他会给你放沙拉里，沙拉就给你搁上面，然后你就把它移走，然后吃底下。 就是只能看。 对对， 无福享受，因为不能享受，因为吃的话就可能前菜之后就没有然后了，是吧？这是比较爱吃的， 这也是一个有点、 嗯、 稍微有点听起来有点点黑暗的料理哈。 对，比较能接受是刚才那个小熏肉、 嗯， 因为可能是因为哈尔滨红肠， 还是和中国 的 口味很相似。嗯、 对，熏肉，我觉得肠其实各个国家制作方法还是以熏为主了，或者晾晒。 嗯， 就可能咱们国家的可能。这个香肠的口感哈、啊，可能更多一点、 嗯、 然后但是总会撞，会撞形、 哎。对、 嗯， 刚刚咱们提到了这个，就是之前迪海去过北极嘛，北极村、 嗯， 我很好奇，在那个地方哈，在北极大家都吃什么呢？就没有比较特色的美食，当地美食呢？ 是不是就是驯鹿肉、 嗯？ 也就熏鹿肉是一种特色， 嗯， 然后接着就是牛肉了，然后没有其他别的，牛排，然后 热量高一些，我听着。 对，然后对对，那个还 抵御严寒， 御寒一点，然后。特别神奇就是它，比如说虾呀、蟹也算一道菜，但一道菜里就是你以为它会给你一只那种螃蟹，不是，它给你拆完了之后，就把所有的蟹肉都拆完了之后，给你好像集合成这么一小坨，然后这就是一盘菜。 我特喜欢这种，因为我不会吃螃蟹，所以每次吃我就特费劲。然后很多的就是蟹黄能吃到，蟹肉我吃不到，我不会。然后有的还会扎到自己，就是觉得， 嗯， 呀， 对对对， 因为扎了一下疼，我就不吃了。那，嗯，这种就对我来说就简直了，就是天堂级的服务，啊， 就是属于已经把这个都处理好了，然后端到你面前，你只管吃就好了。 但是有些人会觉得，就是剥的过程哈，自己就是简单处理的这个过程，也是一个很有乐趣的过程。然后呢，还有什么？你觉得比较 北极那边？就是我吃到最多的就是它特别省事儿，我觉得它没有很多烹调手法，它就是比如一片驯鹿肉，那个驯鹿肉就是一片，然后特别大，然后给你夹在汉堡里，然后牛肉也做的就是也是给你夹在汉堡里，我看到的汉堡是最多的，然后鹿肉，然后啊还有什么鹿肩啊、牛肩，反正就是这种， 总归就是方便， 很简洁， 非常 快，因为你要吃这个汉堡的话，就直接主食。加蔬菜加沙拉然后加肉全吃到了， 对对对， 然后几口就解决完事儿了， 对对对， 说一下，哎呦，那确实是这个也是挺不一样的， 对， 因为咱们吃还是就是说自己包括咱们吃这个烤鸭的时候咱们拿饼去卷的这个过程中，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 是就是 对不对， 这虽然是吃饭哈是为了饱腹为了满足自己的食欲，但是如果能够又动手自己动手哈，然后感受到这个乐趣也是挺不一样的， 高品质的， 高品质的， 是是是， 但其实感觉北极刚刚听迪亚的介绍，觉得北极的餐食还是比较偏简单的，与中国的这个煎炸烹煮相比可能还是少了那么一点点， 少了 这个色彩，对对， 想很多，那迪亚其实刚才一直在说欧洲，那你觉得其他的大洲哈，你其他的去到的国家，有没有觉得让你觉得印象 很难忘的美食？ 美食， 其他大洲，我去的欧洲最多 啊，欧洲最多，其他都是象征性的玩一玩，可能会年龄比较小一些。 象征性的，就是你其实我觉得美国那边有一个冰激凌还很好吃，就是它会就跟揉面团一样，然后从那个箱子里给你崴出来那个，然后在那个。板子上，就在板子上就是一直摔，然后一直就是 不会化吗？ 不会化，然后就跟 那是冰激凌还是面团呢？ 就是很像面团的冰激凌，然后吃的特别有嚼劲儿，然后 很有嚼劲儿， 这可能是一个伪装在冰激凌界的面团吧？ 可能是个糯米团， 伪装 就有点糯米口感。 中国的糯米团搬到美国就变成冰激凌了，冻一冻。 那个是最实在的，就是真的是有糯米的口感，然后让你吃完了之后觉得你真的是在吃一个冰激凌，不是吃一个汤汤水水的一个东西。 哦， 然后其实小食吃的还比较多，然后。 其实可能说现在我们在国内也能吃到就是很多国外的美食，就觉得你不会觉得特别的不一样， 不会觉得 可能那我觉得那是楚燕同学刚从泰国回来，那你就作为代表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稍微的靠近赤道一点的东南亚的这些 对，刚咱们提到了这个北极最冷的地方，那咱们就来再看看最热的地方大家都喜欢吃什么哈。其实去到泰国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刚刚说的对，就是也是确实是因为它这个因为北京很冷嘛哈，到了那边热一冷一热身体就会有一些不适，但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道泰国食品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有点黑暗的料理，但是其余的泰国还是有很多的那种海鲜制品，比如说他们要做那个蟹腿儿，就是这个 稍微 大闸蟹的蟹腿， 帝王蟹嘛，是比较粗的那种， 都有，就是各种各样的蟹腿，它会用那种用鱼子酱烹炸，就是变成一道菜，对， 烹炸， 对，咱们平常咱们在中国吃海鲜可能会就是清蒸螃蟹， 多一点 啊，清蒸这个帝王蟹等等，然后蘸着酱油吃哈，这样比较比较朴素的一种吃法哈，但是他们那边呢就不，他们比较讲究那个辣甜口，他会把这些蟹当做这种像芹菜一样的这种原材 料， 然后把它炒出来，然后就非常香，就你会发现这个酱汁是融入到这个蟹肉里面的啊，就用鱼子酱来炒，加上泰国本土的辣酱，炒成一大盘菜，非常非常的香。这是我印象很深的一道，这个叫鱼子酱炒蟹棒。 哎，这是海鲜啊，这是属于稍微的热带一点的品味。 没错， 那你我印象中是不是那边会 会不会炒水果蔬菜就是比较有特点的？ 那边就是确实水果蔬菜特别特别的多。 嗯， 我们专门去那边还吃了一个水果大餐， 嗯， 有很多热带水果都是你没有见过，连听都没有听过的。 嗯 啊，比如说我忘记那个叫什么名字了，因为很奇怪，当地的这个翻译过来的。 啊， 有一个水果呢，就是它的口感大概这么大，然后长的是外面是黑皮黑紫色的皮，但是口感特别像咱们吃的那个莲雾，脆脆的， 哦， 然后有点甜味儿，这个还蛮好吃的，我觉得。 我想到了分子料理， 嗯， 就是长的味儿它不一样啊， 嗯。但是泰国的芒果和榴莲，我都觉得是味道极好的， 纯正啊。 就是芒果的口味可能跟在中国吃的不太一样，中国人吃芒果可能比较讲究那个芒果的甜味儿， 嗯， 就是比较越甜越好吃，但那边是酸甜口味儿。酸酸的，尤其青芒果的味道特别的爽口，然后还脆脆的感觉啊！ 我还听说那边会吃什么青芒果啊， 嗯， 包括什么，包括那个水果是，我暂且记不住了， 嗯， 他们会蘸那个辣椒面去吃是吗？ 啊，是有这样的， 啊， 就是有各种，因为他们的水果特别丰富嘛，然后吃法也很丰富， 啊， 还有蘸酱油吃的啊，牛油果蘸酱油， 牛油果蘸酱油我能接受， 还有就是 芒果蘸酱油， 就刚你刚刚说的那个用芒果来蘸辣椒，啊。都有，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是咱们中国的这样已经饮食习惯的胃不太适应他们那边的吃法， 嗯， 因为榴莲比如说榴莲这种热带蔬果本身就是热性特别高的强热量的食物， 嗯， 如果你要再加上点辣椒，你可能整个胃就会被烘烤起来，就会非常热，就会产生一些肠胃炎之类的，所以大家出去之前一定要查好当地的饮食哈，我亲身体验的就是因为榴莲吃多了，然后又晚上吃饭的时候又没有太注意这个辣，所以就一下就是太热了，胃太热了就患肠胃炎了， 嗯， 所以说这给大家很多想要去热带国家旅行的小伙伴们也提出一点建议， 嗯， 就是一定要查好当地的饮食规律，然后一定要带好中国的一种药藿香正气水， 哎，嗯，万能药啊， 万能药， 好好好，这些你们俩今天分享了好多好多的干货了哈， 嗯， 就是其实咱们今天邀请迪亚来其实还有一个怎么说，一个比较咱们现在就能说走就走，符合这个主题的， 嗯， 因为春天一来万物复苏之后，咱们就发现身边的花啊什么的，水啊， 嗯， 什么的都变得更加的好看了哈， 嗯， 那现在春季出游迪亚有没有什么安排计划？你春天就是最近有没有什么想出行的这个时间？ 春天那肯定也就是北京周边了， 嗯， 然后一些什么森林公园吧可能会比较好， 嗯， 然后 你现在有计划了没？有规划没？ 嗯，就是这个就是真的是说走就走了，可能哪个 家门口 什么的， 嗯， 对，然后就是北边什么稻香湖啊，或者是一些叫什么那个北宫森林公园啊，可能有一些这种， 嗯， 就是可能春天一般大家都会去采摘啊什么的就比较多， 哎，去踏青啊，可能这个就觉得呀春天感受春天的一个最好的方式啊， 确实春天真的是来了哈，告别了这个寒冷的冰雪寒冬， 是，嗯， 迎来了温暖如这个又美丽的春天， 嗯， 大家一定要出去感受一下这个万物复苏的一种春季的就感人的景象， 哎，那咱今天是不是要给大家贴出一些小贴士， 对， 啊，我们要春季出行， 嗯， 可以因为我们可能说没有一个特别集中的假期， 嗯， 所以说可能啊我们要想远行了哈，可能还得再稍微等一下， 嗯， 但是约三五好友或者跟家人一起咱们去短暂的旅行， 赏赏花踏踏青，在这三月浪漫的这个花开之际是绝对很好的选择， 是，我看着你这个眼睛放光，那你给我们说说吧。 嗯，好，那今天我们来给大家来推荐几个在北京好地方哈，赏花好去处， 哎， 那第一个我要推荐的哈， 嗯， 我觉得我特别喜欢的一种花就是杏花， 哎， 嗯，恰好在3到4月份的杏花是最好的观赏时节，那我要推荐这个地方的名字叫做凤凰岭，大家听一听，听就感觉就能感受到凤凰涅槃，一片繁荣景象，对不对？嗯， 你说这个怎么脑洞这么大？ 啊，凤凰岭呢是有京城最大的一片杏树林，大概有600多余亩，栽种着上万株的杏树。 嗯， 这个时候3到4月份的凤凰岭是花香四溢，从山坡到山谷呢都开满了粉白色的杏花，空气当中呢也弥漫着杏花的芬芳。 哎，嗯，我是见过，很小就见过那种成片成片的那种杏花林， 嗯， 就像雪花一样， 对， 特唯美啊， 特别唯美啊。 拍照的话，大家一定要带专业 的 相机去拍，很好看的。 嗯， 这是杏花，还有没有其他的花？ 嗯，除了这个凤凰岭是杏花观赏的很 大家很推荐的地方之外呢，还有一个地方是天坛的杏花林，也特别特别有名。 嗯， 比如说在在天坛公园有一片清代的杏花林，这处杏花林呢是北京五环内最大的杏花林，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所以说也算是观赏杏花的冷门地点啊。大家也不用去顾虑，比如说会不会看花人很多呀？ 嗯， 是看人还是看花呀？我们可以到这个天坛的清代杏花林去来看一看这个杏花的美好景色， 最有年代感的杏花， 对，清代哈，一百多年前 是，来，接下来是玉渊潭，其实每年玉渊潭赏花人特多，因为玉渊潭有樱花节哈，就是相关的节日哈，就是每年的在这个四月中下旬的时候，会有2000多棵晚樱会正式开放哈。如果说大家去不到日本，想享受到那个富士山下的樱花，也可以在我们玉渊潭啊享受到，也是樱花成雨、樱花成林，然后樱花就是特别特别的多，而品种也特多，颜色也很层次也很丰富，所以我觉得那也是一个适合拍照、适合去约会，然后适合去写写真的一个地方。 除了樱花之外呢，还有一种花叫做海棠花，在北京也有很多盛开的地方。 我想起海棠果来了。 海棠花它是属于颜色比较艳丽的那种花朵哈。 是的，是的。 给这个春天增添了一抹浓墨重彩的颜色哈。但是我要说的这个呢是有点特别，这个海棠花的观赏处它位于宋庆龄故居。大家去不光可以看花，还可以感受这个古朴的文化特点哈。这个宋庆龄故居坐落在什刹海后海的北沿，园内碧水回环，山石嶙峋，花木荟萃，芳草萋萋，每一处呢都是娴静典雅的庭院之典范。 而且还有一位网友说这个地方呀，有两百年的古西府海棠，就在我们的清纯亲王府的西花园啊，这也是两株，也是饱经沧桑哈，又经过风雨洗礼的这个海棠花啊，今年是不是又绽放出别样的色彩啊，别样的风光，还是要去看一下的 啊。那除了这个海棠花之外呢，还有一种花叫做丁香花， 这个好香的这个花。 对，在3到4月份也是特别特别开的特别特别旺盛哈。那我们推荐的地点呢，就是法源寺的丁香花。 是， 这 个法源寺的丁香花，包括什么崇孝寺啊、极乐寺的这几个丁香花，包括天宁寺的芍药哈，其实它都是有一些很有名的一些传说了哈，都是非常受到大家的关注。而且我觉得，我觉得就是春天。大家就刚才说的视觉偏多，我觉得就是嗅觉哈，也非常重要，因为我嗅觉是，虽然我有过敏性鼻炎，但是所以我就春天一来的时候，那个气味哈和冬天的气味是完全不一样的，不是温度上的，我是觉得草叶子花儿的那个感觉一吹过来的时候，你觉得整个人都是哇，春光来了，好时光来了，哎呀，就真享受骑个单车啊，去出去玩一玩，特想去赏赏花，就是不用去特别可能说人特多的这个景点啊，就看到花就觉得哎呀，真美好啊。 你说到这个气味，其实我感触挺深的。我一到春天，我觉得有一种气味让人特别难忘，但是这个下雨的时候也能感受到。就是新翻的泥土的气息， 你要背这个春的吗？朱自清春。这刚才说了这个几种花，还有一种花是2017年特火的十里桃花。桃花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是这个桃花是在哪儿呢？是在平谷哈，平谷的漫山桃花有22万亩的桃花海。你看它这个形容是不是什么了，叫桃花海，是不是就且可想其壮观程度了， 感受到它的如霞似锦和如海如潮的景象了。 是 啊，22万亩桃花海。 你就站在这个山上，就是一览中山小的时候，就看到底下全是桃花，那种感觉是多惬意哈，多壮观的一种感觉。 确实啊，我们这有一位网友啊，叫做北京光影，他也提到了说，可以在万亩的桃花海当中亲近桃花，与桃花比比艳丽，还可以登上小金山桃花观景亭来俯瞰桃花海，一览桃花海的壮观。同时呢，也可以驾车穿越百里桃花林的观赏走廊，享受在桃花海当中穿梭的惬意。已经从你的这个文字当中感受到你穿梭在桃花海当中的这种自由惬意之感了。 是，这是刚才我们提示的是在 北京地区的各位小伙伴啊， 嗯、 趁着周末啊，或者说趁着空闲的时光，就能去周边感受春天的花朵的一些推荐的景点。 嗯， 确实，您喜欢什么花，我们都有推荐。 对啊，您也可以通过这个关爱青年计划微信公众号来给我们发来，你觉得在春天最好的赏花好去处是哪儿呢？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哈。 是， 嗯， 那其实我觉得，因为我跟楚妍马上面临毕业， 嗯， 所以这时候会有一个非常热点的话题，就是毕业旅行，而且就是在春天发生啊、 嗯， 夏天可能会有点热哈、 嗯， 在国内玩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就想要去哪儿啊？可能说，嗯，同学之间的这个互相的这个化学反应， 嗯， 是这个旅行中的一个亮点。 嗯、 当然，这个旅行的目的地。也很有， 也非常的重要哈。我觉得目的地呢，也是能够刺激同学之间的这种化学反应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境。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问问迪雅了。 对， 你觉得有哪些地方哈？因为其实毕竟毕业了嘛， 你艺术气息， 对艺术气息、 嗯， 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推荐的，适合我们就是大学生毕业之后的旅行、集体旅行的地方？ 就是在国内吗？ 对。 国内 其实不限吧，国内国外，毕竟毕业了嘛， 对 吧？毕业旅行可以远行， 是。 那远行的话，其实就国内远一点的话，就是林芝， 嗯， 就是西藏那边，因为桃花节那时候桃花不就开了嘛，经常有一些摄影爱好者好像三四月份会组织去林芝之类的吧。 嗯， 我见过图片，好美啊，人间仙境啊。 对，那个真的是可以去看一看。我们当时原来最早去的时候夏天了，然后已经败得差不多了。 哦， 然后 那时候真的是绿树了哈，对对。 对，如果你要是赶上比如说有就是玩得特别好的人家，你可能还能去酿个什么桃花酿啊什么的，真的是摘桃花就去酿桃花酿什么的。 嗯， 然后要是我的话可能还是会其实什么云南啊，其实贵州那样的大家好像都去的挺多的了、 嗯、 然后或者是上海，像这种城市可能我还是会去看艺术展什么的、 哦、 然后如果要是说国外的话，反正国外的话我先不推荐英国，因为英国确实花费比较高的一个国家，然后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在英国的那个青旅，如果你住青旅的话，它基本一间房的一个床的价钱是国内青旅的十倍。 哦，十倍。 就是所以 因为迪亚它是就是它是有限定条件的，针对我们这些学生党来说，可能不太推荐英国哈、 嗯， 因为确实物价、 嗯， 我们必须要考虑这个问题，怕回不来啊，是不是？ 哎，其实我也想问，这个青旅具体，比如说在英国哈， 嗯， 这个价格大概是多少？ 我记得好像最便宜的也得10镑左右 啊、哦，10镑左右，一天大概是100。 嗯， 80-90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啊、嗯，那确实是比国内要贵一些了哈、 嗯、 其实这个我觉得毕业旅行也是我们可能接下来会继续关注的一个话题、 嗯、 啊，因为每当到这个时候大家都会就是一起非常热点的在讨论、 嗯、 那接下来我们也将进入到一小段的片花之后呢，我们会继续跟着迪亚去旅行，看看春天有哪些值得玩的地方。 嗯， 马上回来。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欢迎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请您系好安全带，有需要帮助的旅客我们很乐意协助您，祝您旅途愉快。 请问需要多长时间呢？ 您好先生，我们预计飞行982天。 啊，这么长时间，那我在飞船上做什么？ 不用担心，我们为您准备了多档收听收看类节目。早8点，青年说，年轻人的事，年轻人来说。上午10点，职场有高招，解决你的工作难题。下午5点，潮流梦工厂，让你甩掉千篇一律的面孔。晚8点，挑战新歌声，电台 K 歌从未如此带感。夜晚10点，10点答录机，你的心事有人听。 10点答录机，等你来找我。 这么多节目呢，那请给我上一杯红酒，我要边听节目边享受旅程。 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你的每一段漫长旅途都不孤单。 年轻的声音， 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上午的9:32，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AM927，为您同步直播的青年说。各位好，我是张彤。 大家早上好，我是楚烟。 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好朋友，我们的旅行达人迪亚，欢迎迪亚。 接下来再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的方式哈，这个很重要。您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这有个小标牌，关注左下角的二维码可以来到直播间，看到我们这个直播间里面的这个美女，我们今天的美女旅游达人的这样的高颜值。 你是想说你自己吧？ 我是想说 俩仙女， 对，还有两个仙女，还有一个仙歌、 仙歌都出来了，这是有，这是早睡傻一天是吧？早起傻一天，但是我们是精神焕发了已经一个半小时了。 没错，我们一直在处在这个非常高热量 亢奋的状态， 碰撞的状态哈。 是 啊，刚刚聊了好多关于旅行的一些小贴士， 是 还有一些旅行的趣闻。 因为我觉得每次跟迪亚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觉得因为他总有新故事，他的就是他的旅行，是因为我会非常非常爱听故事的。我特别喜欢听大家就是真实经历过的故事，不是道听途说的故事。所以我在听故事的时候，我也会有倾向。我也喜欢听那种，就是可能你的整个的表达语气上不会有太大变化，但是故事上一定是有你自己的关注点，一定要跟别人不太一样的，我会觉得特别有兴趣。因为之前我印象特别深刻哈，包括我们之前跟那个我们的主持人松松哈，也是我们今天说的主持人，我们一起来跟迪亚来探讨那个英国的那个咖啡文化的时候，说是 high tea 和 low tea 的时候，就下午茶的时候，哇，当时就觉得开启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因此我们俩去了某星哈，某星什么什么哈去喝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要做 high tea 还是 low tea， 你知道吗？都已经就是端起那煞，就是煞有其事的，就开始就是享受那个文化了。所以我觉得，这是旅行带给我们的，就是后续的 更 长的 一种提升。 对对对，所以说我说旅行啊，不仅是为了休闲，不仅是为了说这个度过一段时光啊，其实更多的我觉得是丰富我们自己，然后这个丰富的不仅是阅历了，我觉得丰富的也是各个方面，包括朋友啊，包括你的这个人生的经验啊，包括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是一个你逐渐长大的过程，逐渐成熟的过程。 对，而且我觉得咱们经常说嘛，人要讲究三观，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我认为这些在全就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都是能够提升的。 是， 因为只有你当有足够的信息量摄入到你自己身体的时候，你才能够去利用这些信息去形成自己的东西。所以说旅行，人们常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哈。所以说我们也建议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能够多出去，有时间就多出去旅行旅行，不光可以强身健体啊，运动哈，也可以来增强自己的阅历，来丰富自己的三观。 是，刚才我说是个旅行的收获，其实我刚才想到了两个字，让我学会了更加的理解和包容 啊。 因为我觉得在其实我就是主要是在国内玩，在国内玩的过程中，其实我发现就是风土人情不一样，甚至有些让你觉得有点稍微的觉得有点怪异，有点不是特别能接受，但是在了解了这个背景之后啊，了解了他们真实的情况之后，真实的生活之后，我会发现这才是他们的生活，对不对？因为这也是经过长久的我们这个祖先先民的一些这个经历发展，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中是让我觉得开阔的过程，也是让我觉得各个文化、各个民族的文化、各个地域的文化都要互相的包容、互相的尊重的过程。这也是让我从小到大，我觉得可能说通过旅行我学得最多的。而且我觉得比较实际一点的话， 就是可能会跟朋友之间的共同话题很多都会集中在旅行上。啊，我去过一个特别特别棒的一个地方，那个城市特别棒，或者说当地有一个，哎，你也去过那个城市，你去没去过那个地方，有没有吃过当地的那个美食，呀，你也吃过，是不是特别棒，然后两个人就聊起来了，啊，这可能也是一个很大的收获。那迪亚， 旅行也是一个社交的好方式啊。 对，那迪亚，你觉得旅行如果用几个关键词来形容，你觉得收获最大的是什么呢？ 就是开阔眼界吧，就是你可能思考问题或者你以后看待一些问题的方式和角度不会太狭隘， 嗯， 就是因为你见识多了之后，你不会对太多东西大惊小怪， 嗯， 然后对什么东西就觉得是可以理解，然后也不会，嗯，就你可能会在旅行中更多的关注自己，因为你还是要找自己喜欢的点嘛， 嗯， 你就会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也不会说嗯，就是关注自己多一点的话就不会就是觉得有太多负能量的东西在， 嗯， 因为有太多别的东西干扰你。 嗯，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就是你在旅行的时候，你现在这个阶段哈，更希望是一个人旅行，还是说少一点的朋友旅行，还是稍微人多一点的热闹的旅行，你更倾向于哪种？ 我更倾向于少一点朋友的旅行，但是其实另外两种也不是很介意， 嗯， 但是自己旅行其实我觉得还是，如果要是女孩或者是经验不太丰富的男生的话，我觉得也是不是非常安全的一件事情， 嗯， 然后多一点人的旅行的话，你可能要考虑的因素比较多， 对， 就是这个确实 会考虑到大家习惯不一样，会玩不到一起去， 对，你容易玩不尽兴， 啊， 差不多是这样。但是其实还有一个我可以补充一下，就是其实像那种就是比如说会出租车呀，会讹你两块钱的那种事儿， 嗯， 其实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不光是比如像东欧。然后我之前在就是还有一个跟人多人少是有关系的，就是我之前也是在英国的时候，我自己每就原来有的时间，因为我留学嘛，然后我自己会比如假如说从一个地方打车回宿舍的话，比如某一段时间，然后司机就不会坑你，而且比如说他这个我知道从那儿到家的路线比如说20磅，然后他今天走了25磅，他会主动跟你说因为这条路修路，所以我会绕一个路给你送到这个地方，其实也不是他的错，然后他说那我就少收你5磅吧，就是他看你一个人他会这样做。然后后来就是同样也是在英国，就我毕业典礼的时候我爸妈都去，然后我带着我爸妈去，就他就觉得一家子一看就是来旅行的，我们又是从一个剧院出来打车，我就知道剧院到我家的路线差不多也就10磅左右，然后当时是给了司机20磅，然后让他等着他找我10磅，结果那个司机就说那个我没有打表，其实这段路程差不多就是20磅了，就这样吧。然后我说不行，我说我在这儿留学的，这是我宿舍，我知道这是什么样的路线，我说只有10磅，我说你需要找给我10磅，然后他就没有再坑你，就是他看你可能是就是旅行者的装束或者是中国人一扎堆儿，他就觉得哎游客，然后他就会骗你。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也是迪亚给我们提示一下，我觉得特别是英语国家，我们现在就是出国都会必备有一些英语的技巧， 嗯， 我觉得还是要维权， 嗯， 不能说一味的被坑被宰哈，当然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少见了哈， 嗯， 我们更多的还是遇到的是就是比较关怀别人哈，热心帮助我们的人啊。好，刚刚是迪亚说开拓眼界是他的旅行的最大的收获。 对，但其实我还有一个特别想要了解的啊。 对，我接下来就会问你。 嗯， 你自己把话抢过去了，可以抢吗？ 你要问我吗？ 对呀， 其实我是想问他。 你想问他？ 我想问迪亚一个问题，就是你看你去了这么多国家。咱们凡是做什么事情呢，可能都会有一个初衷，一个初心。我特别好奇，因为你看起来就像一个非常柔弱的小女子哈，但是没有想到去过游过这么多国家啊。你最开始你想要去旅行，或者想要去探索另一个国家新鲜旅程，你的初心是什么？你的初衷是什么呢？ 就是觉得就是想亲眼去见一些世界吧， 嗯， 就是你到了一个地方才有一个地方的感受，因为如果你只是拘泥于课本，然后你看图片，然后看艺术，从电脑上，从任何一方式上，或者是你看文学，你看书什么的，你不亲自到一个地方，你可能脑子里蹦不出那个诗句，你蹦不出就是比如说你去看画展，你到那儿你才能感受出一种原作的生命力。 嗯， 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综合的画展，然后就是当时也是在梵高博物馆，你就是它 那次我们遇到的时机特别好，就是他不光有梵高的画，然后那个还有一个特展是梵高和莫奈和杜比尼的三个人的画放在一起展，然后当时有一个同一个主题的是画一种花，我忘了什么花了，不是那个鸢尾花，是另外一种，好像是杜鹃还是什么，然后三个人的作品摆在一就是同一面墙上，然后你就是那两位画的也很好，但是你一看梵高的画是生命，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你没有亲眼见到，你没有办法感受到这种生命力。然后当时是后来有一次是在瑞典，因为北京冬天没有雪嘛，然后后来瑞典那边就是全都是雪，而且真的是白茫茫的那种天地，然后当时因为就是北欧和俄罗斯离得又很近，然后当时就走在那个，我们基本都是靠走，然后走在那个路上就是全部都是就是你现在冰雪的世界里，然后当时就是脑子里直接就看拍的照片，然后直接脑子里就蹦出一句话，就是那个日瓦戈医生，就是帕斯捷尔纳克那个小说，然后它里面好像有一句诗叫什么又让风雪来描绘大地，然后你就觉得真的是这个国家是在用风雪来描绘大地， 还原了， 对， 我觉得他的初心就是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怀着对未来或者对未知的好奇心，想去自己真正的去体验一把，不拘泥于书本或者不拘泥别人的听说，自己去体验才是真正所感受的， 是 啊，我真的感受到了这种好奇心的伟大哈。那咱们接下来也有一首准备了一首关于旅行的歌曲来送给大家， 没错，我觉得伴这首歌我们也是让我们的心也是先去到远方去旅行，而且到春天了，大家适时的也可以制定一下旅行的计划， 对，给自己放松的机会。 对，迪亚也是给我们出了很多的旅行的小贴士哈。如果要是出行的话，我觉得一定要好好看本期的青年说。那么接下来就是这首来自于黄渤的《去大理》送给大家了。 哎，听了这首来自于黄渤的《去大理》之后，你的心有没有开始心动了，准备要去远行了呢？今天咱们一直聊的话题啊，都是跟旅行有关系哈。可能说，我们不限于世界的哪个角落，我们可能不限于衣食住行啊，可能各个方面的旅行有关的贴士，我们今天都有一些建议哈。其实刚才我们还有一个，说到了美食文化之后呢，其实我还在想文化。特别是今天咱们的迪亚哈，他说艺术的品味，文化之旅的体验，对他来说是他现在可能去一个国家或一个城市去旅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重要原因， 而且是特别能增光添彩的一个添厚重感的啊一些经历。那你觉得去到不同的国家感受文化的方式，你有哪些推荐的方式呢？ 就是我可能还比较喜欢看戏剧啊，然后音乐剧这种。 哦， 然后 那个我觉得这个就是更高级的体验当地的文化了，对不对？ 对， 因为就是戏剧和音乐剧往往是一个地方传统哈现代文化的精髓都凝聚在这个剧里面。 是 啊，那迪亚，你觉得你最喜欢的音乐剧风格是什么？ 最喜欢的还是就是因为你看像那个音乐剧特别就是大家会比较向往的地方，伦敦西区或者是纽约百老汇，然后其实他那些所有的经典歌剧真的都很值得看，然后我看过大部分吧，但是就是每一场都很值得票价，虽然他好像这种说是没有淡季旺季的票价区别，就是他常年都很火，所以但是虽然花费比较高，但是都非常值得。然后这次去就是捷克，然后也是看了他一个说是国宝的一个剧叫黑光剧，就是全部都是黑，然后他的那个演员身上的演出服是那个带荧光的，就是他会模拟各种动物啊什么的，但是那个就是还好吧，就是这种感觉 不一样的体验。 对，不一样的体验。 我其实能想象到，就是这个就是从视觉上冲击挺大的，对不对？但是可能说跟我们平时的观赏戏剧的方式不太一样，但其实我觉得就是理解和确实感受到当时的这个感，就是不同的戏剧文化，这个地域的文化的特点，也确实，你说这个黑光剧，你现在举例子，你会单独举它，因为确实太不一样了。 对 对对， 是。 然后吧，这黑光剧，我想起来一个餐厅叫黑暗餐厅。 对对对， 是就被扶着进去吧，扶着进去，扶着出来。 对呀， 也不知道吃的是谁。 对对，也不知道自己对面坐的是不是你想要约会 的。你吃 的 薯条是隔壁桌的哈，这些都是不一样的哈。那刚才说这是戏剧，那有其他的体验文化的方式，你有音乐剧什么之类的。哎，你会不会就是跑到一个国家，他们自己的就是小电影厅啊，或者是什么样的地方，会就是安安心心的就一下午就享受一部电影，就在本国享受本国的电影那种感觉？ 在英国有过，然后在别的国家目前还没有，但是体验其实还有很多种，比如说，然后但是我下一个比较向往的可能就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弗拉明戈这种舞蹈，然后真的是很想去西班牙，因为其实在北京也看过那个弗拉明戈的舞蹈嘛，但是其实就是如果你要是把这种舞种放到当地的一些小巷里走街串巷，因为它很自由的一个民族，你去真正是感受那种自由的状态是不一样的。然后还有一种体验，就是我记得在就这也是一个遗憾，因为当时走了才想起来，就是捷克我们本来想定来着，就是有一个叫啤酒浴，就是啤酒 SPA， 就是因为捷克产酒嘛，然后啤酒特别好，然后它就真的是在一个大的澡盆里，然后就是全是用啤酒来洗，然后 但是是特制的吗？就是还是能直接能喝的那种？ 就是直接能喝的啤酒，然后它还会给你， 不会醉吗？ 还好吧， 不喝就好，人是玉， 但是你的细胞在， 细胞应该醉不了。然后他还会给你一扎啤酒，然后你可以一边泡啤酒浴一边喝啤酒。 哎呀， 他那个啤酒会是给你加热的吗？还是说就是咱们 不能加有气儿不能加，但是也凉的也不行。 对呀，凉的怎么泡浴呢？ 这个没体验到，就是当时想定来着，本来说到那儿再定，就路过好几次，然后光顾着看景了，然后走了之后才想起，哎，没有干这个。 那确实是，就是下一次可能还是要去的一个理由了。 对， 我包括看那个就是死海那边，还有那个泥巴浴等等各种各样不一样的，就是新奇的世界总这个大门总在向我们打开， 总是不断的开创新的让你还没有见过的那种场景。 是，就是现在迪亚，你现在在你的这个旅行的小计划小目标里面，还有哪些是值得你去解锁的？最近有没有是觉得今年要去尝试一下的？ 今年赚了钱再说吧。真的挺想去法国的，因为就是之前在英国，但是 就是不想去法国，就是一是太近了，所以可能不太珍惜，然后就错过了。 嗯、 然后还是想带着就是玩的更透的方式去法国吧，因为像一些比如说蒙马特高地，或者是梵高以前待过的一些小的村庄呀，或者是真的是艺术家聚集地的那种偏远的城市。 嗯、 然后想说要不要学点法语，然后再把法国深度玩一下。 嗯，你看看他这个玩，就现在做的功课就比较多了，可能更长久，铺的线更长。 嗯， 因为他要想办法要融入啊、 嗯、 这种体验是深度体验啊，那所以说等迪亚哈，就是在有新的旅行的计划的时候、 嗯、 一定及时第一时间来到青年说跟我们分享、 嗯、好不好，跟我们来分享你最新的旅行经历， 是我们的旅行达人、 嗯、 我们的旅行专家、 嗯、 我们的旅行课堂小达人、嗯、啊，我们的迪亚。其实今天我们聊的确实非常的尽兴，我觉得我现在是真的非常的、 嗯， 就是心是非常痒的、 嗯、 我真的很想去，赶紧 迫不及待冲出演播间，赶快去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那没那么急了， 是不是？ 但是节目还是很舍不得的、 嗯、 还是就是想着趁着赶紧春天要来的时候、 嗯、 其实南方很多城市就已经很暖和了哈，出去就是大家可能穿一件毛衣就出去旅行已经很舒服了。所以说我最近可能计划就想着说，我最近爱上了游乐场，我可能现在更喜欢去解锁就是各大这个园区的这个过山车呀，一些比较刺激的项目， 嗯， 啊，比如说这个环球影城， 嗯， 啊，迪士尼，还有包括咱们的欢乐谷，咱们的这个长隆哈、啊、等等，就是在玩的过程中，可能是我今年春天比较想去解锁的。如果说再有的话，就是毕业旅行，然后自驾跟一群朋友去民宿， 嗯， 然后去一边开着车一边唱着歌，然后一起欢声笑语的度过一段岁月，觉得可能大家都会有一个想法，有一个愿望，就是每年至少有一次旅行的一个计划，这个旅行是让一年变得更加完整，劳逸结合，丰富视野，感受风土民情的一个绝佳的好机会。 嗯、其实我觉得旅行就像是橡皮筋儿一样哈、嗯，人生的旅程也像个橡皮筋儿一样，有松有紧。当你把它松的时候，你才能够更好的再迸发出来、 嗯。 我觉得这个松的过程就是旅行积淀的过程、 嗯， 而且旅行它也不光光是完全的放松和完全的去玩乐。像刚刚迪亚他这种旅行方式，他会带着一种艺术目的、艺术追求的目的，他甚至可能在比如说要去法国之前，想要做一些学法语啊，或者是是了解当地艺术家文化的这样的一些过程，我认为都是很高级的旅行方式。所以在这我们也很提倡大家出去玩，不光呢是图个乐呵，更多的是能够更好的去丰富自己啊，学习更多当地文化知识和丰富自己的专业素养、 嗯、 我觉得也是个很好的选择。 对、嗯、你说我觉得就是很喜欢那种就是他去玩了之后他会给你分享经验、 嗯、 分享故事的朋友，所以说就是就像迪亚这种朋友就应该、 嗯 多一些， 没错，所以很欢迎迪亚再次来到我们节目， 当然 来分享他的旅行经历。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那既然说咱们的心就是已经心神都向往着说要旅行、 嗯， 那最后我们还是给大家送一首歌， 对， 也是要出去一起旅行的歌。 这首歌的名字非常霸气，叫做《远走高飞》。 金志文、 嗯， 我们一起来听， 一起来听。